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2021年12月22号，距离2022年还有，如果算上今天的话，那就是还有10天。哎，真的是开始倒计时了啊。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吧，就是宅家期间你养成了哪些习惯，或者说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这习惯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你觉得有一些不好的，都可以来跟我保持联络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么可以来抖音找我，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啦。今天呢，换了一个汉堡的滤镜，好像是新出的耶，看起来还蛮可口的。好，期待着大家的光临，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如果喜欢一个人能为人生带来继续努力的勇气，那即便不能永远在一起，也值得好好珍惜这份喜欢。 静静等着电话响。 小步舞曲，来自陈绮贞，今晚的开场歌，算是很温暖的一首，而且呢又带有一点点放松的那种律动感，所以在午夜听到它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放松，刚好呢就跟今晚的主题也比较搭啦。那宅家的时候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呢？其实有些时候宅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放松的状态，因为我呢还是比较喜欢宅在家里，尤其是现在。其实去年疫情期间，很多人不管你是喜欢和不喜欢都被迫宅在家里，所以呢这段时间可能会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模式还有生活习惯。那有的人就是开始变得爱做饭了，然后呢一开始可能是不会或者说是不愿意被迫，可是做着做着发现，嘿，炸厨房的乐趣也是不错的。当然呢还有很多，就像宋燕君，哇，发来的小猫猫都好可爱，发几张喵星人熟睡的照片，哎呀看起来像小宝宝一样，不管是这个橘白的胖胖还是梨花的胖胖都非常可爱，还有一只黑色的小玳瑁。当然也收到了像嘟嘟发来的猫猫图，非常的可爱，都收到了。宅家呢对于这些猫奴，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哈，当然就是跟喵星人在一起互动啦，撸撸猫，亲亲它，每天都可以亲吐好几只，这也是乐趣所在。还有小柏说，宅家养成的习惯，洗衣服，洗床单，洗对象，这是什么？还有蹲地擦玻璃，做饭，整理养的花花草草，以及听歌。夏花回家就把收音机打开，这可是很多年的习惯了。还有就是拉上窗帘，哎，其实看起来大家的习惯都还不错哈。会飞的狮子懒，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哎，一样一样。我觉得我宅家的时间变长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懒，而且呢还让我养成了一个摸鱼的坏习惯，这样不好。但是我想很多的人，包括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就说哎呀，其实宅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爱上了做饭。所以即便后来不用每天都宅在家里了，但是还是保留了这个习惯。我觉得能够自己做饭也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厨房呢炸着炸着你就会变成大厨了。来听这首蛋炒饭，来自庾澄庆。 在两个五分块，我已铺满一大盘呐。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呐。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嘿，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自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蛋炒饭这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其实这首歌呢当时也是挺火的哈，就是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说，哎，有一首关于蛋炒饭的歌。是的，就是蛋炒饭。其实呢，蛋炒饭你想把它炒好了也是不容易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蛋炒饭，但是我喜欢吃的是酱油，加酱油的那种，还不能太干，还要有一点小香葱在里面，反正炒出来的味道呢就是鲜香扑鼻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吃扬州炒饭，就是属于那种看起来很清淡，然后但是又有火腿丁啊，有这个黄瓜丁啊，胡萝卜丁啊，就是颜色搭配的很好。还有什么炒饭呢？好像没有了吧？好像基本上炒饭就这两大类，但是只要做得好了，我觉得一盘炒饭，哇，真的是人间美味呀。好啦，那么做饭呢，有人在行有人不在行，像夏花跟我就是属于不在行的那种，他说做饭我是真的不行，就三个鸡翅还糊了。好吧，哎呀，我就不说了啊。但是看到了更多的朋友，其实大家宅家我发现还真的乐趣多多，比如说一菲还养成了这个调酒和录音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为了录音自己还买了一些设备，非常的棒。还有像请叫我兔子，兔子说以前宅家呢养成了熬夜的恶习，拖延症，总之呢千万不要让自己闲下来，真的会出大问题的。对，其实当你宅在家里，要是尤其是没事干的时候，你就会一会儿刷刷手机，一会儿看看别的，一会儿呢又摸摸鱼，总之这个时间就会消耗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做事情就会有拖延症，因为你总觉得哎没关系，我还有时间，该完成的工作也可以再晚一点，但是呢晚一点再晚一点，今天你就完不成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所以大家还是要有时间的观念啊，不要太拖延，这是不好的，有意识的去克制一下这些坏习惯。好啦，接下来呢我们要发两个订单，第一首是来自微博上散散的订单，他下的订单是林彦俊，最好的安排，听到的话请签收。 突如其来启动节拍，在放肆拉扯继续飘带，撕掉那糟糕的长裙摆，总会有最好的安排，别刻意胡来，谁总在微笑的热带再造乌云的作怪，好在站稳脚踝不算太坏，谁总在悲伤的寒带撞见阳光的青睐，难怪冰山难掩嘴角盛开，最好的安排外拒绝丢开口中的 so sad， 最好的安排 by good night sunset， 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 baby tell me why 有我在， 隔着椅子无力对白，猝不及防彼此依赖，嬉笑怒骂都是宠爱，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就各自精彩。谁总在微笑的热带再造乌云的作怪，好在站稳脚踝不算太坏。谁总在悲伤的寒带撞见阳光的青睐，难怪冰山难掩嘴角盛开。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丢开口中的 so sad， 最好的安排 byGoodnight sunset， 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 Baby tell me why why why 有我在，心跳在加快，上天定制的安排。 Baby I just hold of you day and night， 一次次沦陷再重来，你该相信这安排，嘴角盛开，和我走向未来。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丢开口中的 so sad， 最好的安排 why goodnight sunset， 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 Baby tell me why why why 有我在。有我在， 最好的安排这首歌还是有点甜的，来自林彦俊。收到订单的朋友记得给我五星好评哦。看到初晓说宅家真的很容易虚度光阴，有时候躺床上刷个手机半天就过去了。疫情刚爆发的那一会儿居家办公，宅家一个月胖了快20斤，太可怕了。还真是，因为宅在家里你的运动量是有限的，而且很少有人还能够有这个自制力说我宅在家里还要坚持运动。反正像我这种本身就不爱运动的人，那宅在家就更是哈，躺着舒服。所以呢我宅家的时候我倒是也没有胖多少，因为本来呢好像也不算瘦。就是我发现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的体重会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就是你可能猛吃会长，但是你不吃靠纯饿或者少吃，你是真的不会再减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塑形的话就只能靠运动。所以建议呢，如果要是像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哈，不要总是想着节食减肥，这样一会损害身体，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明显的效果，所以还是健康最重要。刚才看到思思也发来了很温馨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自己做的板栗玉米炖鸡，好好吃，看起来好诱人的样子。还有像 Amanda 发来了自己养的花，有薄荷还有多肉，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棒。思思说累的时候躺平听广播，让思绪飞到外太空，不累的时候呢就收拾屋子写一些东西，录歌录歌录歌。哇，大家的习惯真的都好好啊，就是把自己活得很充实，这样不会让自己虚度光阴。我要向你们学习。为什么我是一个比较懒又比较这个有拖延症的人呢？哎，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好。好啦，我要改掉它，接下来继续听歌发订单。这是在抖音上对不起，我忘记是哪位朋友哈下单的遇见，希望你能够签收到吧。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 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遇见来自孙燕姿，昨天我们也是听了她的一首《当冬夜渐暖》。其实我觉得孙燕姿有很多的歌曲特别适合冬天听，比如说这首《遇见》，比如说昨天的那一首《当冬夜渐暖》，就会觉得哎，在冬天听这些歌曲特别的适合，因为会觉得有一种暖流留在心间。好啦，播报一下我们的点赞数136105，这是我们逢时播报一次。然后看一下榜一，昨天没有来得及播报，榜一是谁呢？依然是我们的献爱心。哎，第二名我反手就是一个，这是我们抖音上的朋友哈。哇，你在抖音边互动还有空给我点赞，厉害了。第三名萤火虫，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大家加油加油。马上就要到年底了，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哎，跨年的时候打算聊什么话题呢？其实我也没想好聊什么话题，我决定下周呢都是回顾。回顾什么？回顾与午夜情歌这一年的一些故事吧，看看大家的心情都如何。当然呢也会聊一聊该如何跨年啊，你打算怎么去跨年都可以，或者许下一下你的新年愿望。不过现在聊这个有点早。好了，看到了大家的晚饭啊，还有这个很多的硬菜，比如说旮旯胡同说宅家养成了爱做饭的坏毛病，哎呀还坏毛病，有点凡尔赛呢。红烧肉、大骨棒、大排骨，哎呦我的天，太好吃了。哎我的天，这个深夜食堂也要卷起来呀，真是有一点凡尔赛了啊。来听这首歌，像暗杀似的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 不用联系，认识你就熟悉，那时候很期待像个超级。黑夜到白昼，十五楼真的没有没有听见了吗？不流浪就是没有没有，只是不肯走就很重，说了没有没有，里面藏万般可乐，那那没有没有。黑夜到白昼，十五楼真的没有没有听见了吗？不流浪就是没有没有，只是不肯走就很重，说了没有没有，里面藏万般可乐，那那没有没有。 我天哪， 想这么慢来似的谣言，这块正是你想中的眼，一直谣言反正从不可以忘的谣言，全听着耳边的梦，我得不到 974就是喜欢听啊。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好啦，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午夜情歌。刚才为什么音乐没有响呢？因为我还在选到底要放哪个，最后决定还是这一首吧。这首背景音乐叫做我家刷题等于上岸。嘿，刚好呢这个刚刚考研过去嘛，所以呢也祝愿所有考研的朋友能够成功上岸，加油。好了，现在是23点31分，我们继续午夜情歌。我们是一档有温度、很温暖、有情绪、有态度的节目，当然最重要的是有情感。我是道道，也欢迎各位午夜精灵们深夜的陪伴。好啦，看了我们的聊天室，每天真的每天不论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总会聊着聊着呢就会回归到吃这个环节。就是人间烟火气，你总也避不开。深夜食堂每天都会开张，只是开张早晚而已。好啦，欢迎大家踊跃晒图啊！反正呢，每天看着大家的美食图，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养眼啊。就比如说Amanda发的这个，这是什么？看起来好诱人哦，就是好像里面有茶树菇，然后这黄色的是芒果吗？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有点像煲仔饭，好吃。但是茶树菇我个人还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太硬了，尤其是吃过一次茶树菇这个炖什么来着，炖鸡肉还有粉条，然后那个茶树菇呢，哇，简直是跟嚼那个树枝一样，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了茶树菇黑。 好吧，当然也有喜欢吃茶树菇的朋友啊，茶树菇粉丝不要攻击我。好，那欢迎继续跟我保持联络，来聊一聊宅家养成的一些习惯。那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想看视频的朋友就在抖音来找我主持人道道，今天的这个滤镜可能会让你看得更饿。好啦，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的固定盲盒出场咯。 不太喜欢游泳，天热，睡到中午起床会饿，戴了黑色墨镜开车，日子这么过去，朋友那送本喜欢的小说，蔚蓝蔚蓝的绿色，趴在那里都会热，好冷好冷的蓝色，不知道在唱什么，蔚蓝蔚蓝的绿色，换了心情也活着，这不行那也不可，严肃的好我就还是晒太阳好了。邻居生的小孩像他，日子过得不快不大，有时候乱说话不好，但歌词生活也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热爱游泳，未来未来的绿色，趴在那里都在唱什么，蔚蓝蔚蓝的绿色，换了心情也活着，这不行那也不可，严肃的好我就还是晒太阳好了。唱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蔚蓝蔚蓝的绿色，换了心情也活着，这不行的。严肃的好我就还是晒太阳好了，蔚蓝蔚蓝的绿色，趴在那里都会热，和绿和绿的蓝色，不知道在唱什么， 蓝绿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刚才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像小柏啊、新田啊、有山啊，哎，都是我们的这个盲盒三巨头，盲盒杀手们，反正是不会给我留下的。 对，嗯，还有月月说，哇，又是李荣浩，满意的睡去啦。好的，李荣浩的歌有很多人喜欢，包括他的这个人也有很多人的喜欢。反正他，我觉得还是早期的歌曲呢，相对来说会更好听一些。新歌也不是说不好听，但是呢，给我个人感觉是少了早期歌曲的那些真情实感和那一份味道。到底什么味道呢？我也说不清，大概是情感的温度吧。好啦，看到大家继续来聊吃的，刚才呢也在抖音上面跟大家聊了起来，就说早餐的话题。然后因为有朋友说宅家呢学做豆腐脑，我说哎，那成功了吗？他说成功了，而且还自制油条，非常棒。但是我如果要是就是家里做的豆浆，我就不爱喝，我就非得买外面的豆浆。我说好像在北京很少看到豆浆和油条，大部分好像北京人更喜欢吃的早餐是豆腐脑加油饼，这种套餐搭配是更多北京人的爱。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要是有刚炸出来的油条，酥酥脆脆的，配上豆浆，热热的，里面一定要放上糖，甜的，然后把那个油条泡在豆浆里面，时间不要长，大概两三秒左右拿出来，哇，既能喝到豆浆，然后呢这个油条还有能够保持的那种酥脆感，简直是太酸爽了。可是自从我做了午夜情歌，我基本上也就告别早餐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偶尔会因为做噩梦惊醒的时候，一看时间还早，哎，要不要吃个早餐？后来就想，哎，不行，这个头实在是太晕了，没有状态，还是不吃了。所以我还是很怀念的。哎，说出来都是心酸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吧。其实无论是早餐、午餐、晚餐，自己做的吃起来就会更舒服一些。然后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宅在家里，即便你每天下班回到家都是一个最放松的状态。所以下面这首歌就一起来听吧，一首刘德华的老歌《回家真好》。 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在拉，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 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回家真好，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来自华仔刘德华。刘德华呢，歌曲经典的太多了，刚才还有朋友说晚上唱了他的练习，还有冰雨。对，反正基本上呢，提到一些歌大家就会不自觉的唱出来。还有像这个什么笨小孩呀、啊、等等等等，而刘德华的歌还是挺多经典的。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歌就是这首《回家真好》，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用情，而且唱的呢就是很多人的现状嘛。回家的感觉就是不要太好，因为家是最放松的一个地方，无论你在外面是开心啊，还是说受了委屈，回到家你都可以释放。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但是呢在外面可能你碍于面子，比如说你不能表现得太欣喜，这样会让别人可能觉得有一点不开心，有一点刺眼，所以你还要憋着偷笑。但是你回到家就可以哇尽情的狂欢，哇我今天真的中奖啦，或者是我今天又怎么怎么样啦，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遇到了什么好事儿，发了一笔横财啊！在这里你可以肆无忌惮的狂欢和庆祝。那如果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呢，也是一样，就是在外人面前你还要佯装淡定，然后装作很坚强，就是笑着说没事，回到家之后你可以痛哭，哪怕是流着鼻涕都没有人会笑话你。这就是家给我们的感觉啊。还有呢，刚才我说这个考研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其实不是，是这周末。哎，好吧，那还没有开始，那当然要祝所有考研的朋友上岸成功哦，加油加油。好啦，那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依然来分享一些温暖的文字。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包括蒙上双眼去相信一个人。他日若被万箭穿心，我认了，但你要记得，伤害过后再无原谅。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够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不怕输的人最勇敢，不将就的人最好看。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抱有太大的希望，那么最后基本上都会失望。

不过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版本，来自吴秉文。像这个小白啊，还有友山，都在给大家科普哈，非常的棒。好的，那么原唱就是黄丽玲 Aline。我觉得男版有更多的低沉，其实没有 Aline 的那种高音，也少了一分撕心裂肺的感觉，反而多了一些让人可以沉静下来去听的这一些东西。幸福了，然后呢？其实我一直对这首歌的名字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解读，就是既然你已经幸福了，那为什么要问然后呢？我在想，因为我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人，我觉得活在当下很重要。如果你觉得此时此刻你是幸福的，那你就好好幸福下去，不要管然后，因为未来都是未知的。刚才有朋友问说，明年节目的时间有什么变化吗？其实明年我们的午夜情歌一切如常，依然是一个小时，依然是周一到周五每天最后一个小时，也依然是我，依然是在这里陪伴大家。所以明年我们就继续共同携手，双向奔赴，用更多的爱来温暖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夜晚。好啦，最后一首歌也要有一个温暖的结尾，来自范乐团，再给世界一个拥抱。给世界一个拥抱，也记得给自己一个拥抱。我是道道，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今晚大家的陪伴还有点赞，明天我们继续，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我听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一束光亮会照进来，将不安都打败，去看看是什么让人感动的爱，总是经历后才会明白，曾经的自己多精彩，能够自由自在的去灌溉，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更懂怎么爱，再给世界细细嚷嚷的街头，看人来人往，不再是空空的等孤寂，能够从欢声笑语里感到了珍惜，再给彼此个拥抱，告诉对方的生命里多么重要，从前是自己不好的忘掉，我们和世界一起都会更加闪耀，就快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